好，望向編輯部第二節。咁啊，依節咧，我想提出一個問題。而家689就嚟對777啦。咁你估會唔會阿芒果佬會俾人放生咧？因為依個原因，為咗做旗幟，大家點睇啊？ 我就覺得，就算咩喂。老实讲啊，俾佢坐两个星期又如何啫？佢入边两个星期好快过啫。如果真系有咩特别待遇对佢嘅话，所以觉得嗱，就揾佢做即系做嘅义士啦，讲嘅义士，即系揾佢嚟做即系个点讲啊？即系总之揾佢扮做替死鬼啦，扮做替死鬼咁之后大家睇到嗱。連呢、這個本土派嘅領導都要坐監喎，咁你啲港獨你自己小心啲睇咯，就係咁咯，我諗。 阿爾德台樣咧，我諗住點睇？ 我啊，其實冇乜影響咧，我就覺得啊， 咁會唔會用翻佢？ 係，會唔會用？會唔會用翻邊個啊？ 会唔会用翻芒果佬？老实讲， 唔会啦。 我睇就系唔会。 我唔睇到佢仲可以有啲咩影响咧。其实就系、是，因为佢自己讲，佢自己又话收山啦。咁啊，而家啲人都即系热狗芒普罗两边又九咬九骨啦。咁佢两个内耗下咪几好？其实而家我觉得就 但系我睇啊，嗱，今次佢一棍殴死咗熱狗吓，咁、啊、但系好似佢将佢自己所有号召力都露晒出嚟，咁呢、這个情况系咪真系俾阿爷睇？会唔会真系俾阿爷睇闹？其实我仲有号召力噶，咁阿689摆明就系话要靠港独做低777噶啦，未来呢件大事，我谂系未来香港未来呢一年最大嘅事情啊！咁佢係好需要搵個人搞港獨㗎喎。咁既然係咁，你而家睇見而家搞港獨嗰班咩退聯班僆仔根本唔成氣候，真係應咗777講嘅。嘩，唔成氣候嘅。啊，講句話要搞唔搞六四嗰、那個嗰、那個叫咩鬼姓歐嗰、那個。嘩，最眼閃閃縮縮俾人連嗰個張秀賢啊都能夠打得低佢。咁如果佢搵啊搬到阿芒果佬出嚟、啊、做佢哋嘅精神领袖指导，然之后一棍殴出去，啊咁梗系会全身而退啦。但系依班咧仔全部死晒，咁阿六八九又可以啊摁摁脚话嗱777唔得噶，唔掂噶。咁大家又点睇？会唔会芒果佬啊？佢会退居幕后，不过就即系得闲噏两句。咁我唔要熱狗啫，咁我可以要本土派㗎嘛。佢哋即係我見到嗰個趨勢，一輸咗一轉啫，好似而家咁就啊，我要讓返個位俾本土派，唔好讓俾熱狗，即係好似我全力撐本土派咁。點睇 呀？我咁睇啦，熱狗就你睇佢真係為錢嘅啫，佢搵錢嘅啫，至少咁。但係普羅嗰邊係資源就肯定比熱狗多好多，即係我自己啲情報收返嚟就係、是、佢每個月淨係俾普羅嘅貨金都成20萬左右啦、即係諗住海外都有資金俾佢啊，咦咩聲？咁喺資源上佢係佢多咁多嘅話，佢要做嘅嘢就可以多好多啦。咁但係依家芒果佬佢就唔再話港獨啦，又乜嘢都唔參與啦。咁其實佢又會唔會再搵返佢嚟做其他嘢呢？會唔會再繼續打港獨呢個旗幟呢？咁呢個係我嘅疑問囉。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就我諗佢都係退休嘅款㗎啦，我就覺得啊，芒果佬真係。 即係佢想退， 我嘅睇法啦，我嘅睇法就咁咯吓。 馬來近呢？馬來近好似唔喺度。真 BC 啊？ 我頭先講咗咯，即係我就覺得咧， 如果嗱，即係大家都問一個問一句嚇 ，Lesser Evil 究竟係鎖根啊？勾達定係啊芒果佬？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芒果佬先係咩喎？先係先係 Will， 即係真係 Will Depp 最惡嗰、那個， 冇錯冇錯， 係啦。 到今時今日，我依然係咁覺得，因為你大家可以諗下佢嘅資源，雖然啊熱狗嗰邊有啊史松泰喺度，但係史松泰嗰啲錢咧，我唔知點解嗱，大家可唔可以諗下點解阿史松泰同阿芒果一樣都係即係做過立法會議員，有冇發覺史松泰好似冇咁多錢，定係唔識運用嗰筆錢，定係點樣，定係即係籌期能力係遠遠唔夠芒果佬嘅？你啦嗱，而家芒果雖然係唔再做議員，但係佢依然係，我覺得喺尤其是加拿大咧，我知道佢真係籌期能力都係有少少嘅，即係 好強。 籌一兩萬加紙唔難嘅，真係佢唔難嘅，籌一兩萬加紙聽。 佢譬如因為嗱，佢話佢過嚟，佢上次過嚟咧，就因為佢揾咗熱狗嗰班人先，就原本當佢 fans 嗰班人咧，就冇出嚟食飯嚇。但係據我所知，熱狗嗰度頂籠係十零人嘅啫嚇。但係佢如果係兩面加埋，可以開到30圍。所以好緊要咧，咁依度一圍就十個人啦，30圍即係300人啦，每人俾一嚿水佢都唔得了啦。 咁啊係，100蚊加紙咁，哇咁都幾皮加紙咯喎，如果再鬆手啲嘅話，係嘛都 係啊 幾萬銀嘅，咁啊十幾萬港幣嘅咯喎。 係啊，一晚嘅啫。 係啊，哇！ 其實芒果佬依度係佢嘅。 嗯系，请讲。 芒果佬佢其实好多，即系佢嗰啲 fans 咧系停留咗喺90年代啊嘛，即系佢认为，即系佢啲 fans 就认为，因为佢哋90年代移民啊嘛，咁佢哋咪觉得芒果佬嘅印象仲系停留喺90年代咯，即系龙门阵嗰个年代嘅芒果佬咯，佢就冇谂，即系嗰啲人就唔会谂嘢啊，讲真，其实嗰啲老坑有好多都白痴嚟嘅。其實因為香港是不正常的嘛，過去那二三十年啦，我不止二三十年啦，應該30多年啦，你白痴的買樓都會發達的嘛，即是好多 的士佬， 好多移民的人呢，其實即是不是得罪講句啦，即是其實沒什麼能力咯，好多都即是講真的，他買了一間樓，那嚿錢可以去外國買一間大屋，跟住仲有嚿錢可以擺喺銀行收息，慢慢搣。 其實生意仔咯，或者 其實好多移民嘅人都係咁噶，即係嗰個現實就係咁。咁佢哋諗嘢嘅層次當然唔會十分高啦。有啲人根本上亦都係即係一個追明星嘅心態啊。佢咪覺得哇，我同芒果佬好 friend 喎，芒果嚟家訪喎。咁即係覺得我好特別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人生冇乜特別嘅嘢啊！咁佢咪當咗芒果佬，即係當芒果佬係佢朋友咯。即係佢就同人哋講話啊，芒果佬係我朋友嚟㗎，好鬼熟㗎，乜啊咁咯。個個都係咁嘅，即係其實嗰班 芒果佬咪食咗呢啲知睇穿佢啲心態，就喺度困呢啲老坑水。 其實有錢嘅喎，嗰啲人好有錢嘅喎，佢即係望 佢清，佢絕對清楚嗰啲芒頭生，佢哋真係好想揾個明星黐下咁。咁咪公哥，咁咪走埋去咯，周圍去咯，揾佢度水咯。 係啊，其實即係我認為芒果佬本身即係佢，你話佢退休，其實佢退唔退休係冇分別嘅喺政壇。點解咧？嗰班傻佬咧都照俾錢佢噶嘛，退唔退休都。其實冇所謂嘅，好似啲人追明星咁啫嘛，即係你唔 Q 理性噶，即係我認識得一個 auntie， 好以前好 Q 中意張國榮嘅，咁啊成 Q 日都去睇張國榮，即係好似張國榮係佢老公咁嘅， 即係移民咗噶啦， 唔撚講啦，費事啦，即係你講下講下就答到就識得，費事啦， 知邊個啊？ 我明白， 你講下， 因為我諗移民咗係會寂寞啲啊嘛，咁都唔出奇嘅，其實我諗啲芒頭生都係因為移民咗，你諗下佢哋即係嗱，比如有啲人喺香港好似好掂嘅，但係如果你喺外國嘅話就 not special anymore 咁啊，咁佢就要搵啲寄托囉，精神寄托囉，即係都係搵返自己以前喺香港嘅日子啫，我諗都係嗰種好日子啊。 啊，佢係即係佢哋嗰啲人好多就係咁啦，即係佢覺得佢輝煌嘅日子就喺香港。譬如即係我認識得一個咁樣，佢喺香港唔係做生意嘅，打份工嘅。咁佢跟住去到即係唔講國家啦，咁咪都做啲生意啦。咁又做下幫人做下啲假 job offer 嗰啲咁樣賺錢嘅。咁佢咪同芒果佬要影曬相啊，又好 Q friend 啊，又話即係。芒果佬去台灣，佢又跟 Q 住去啊，跟住仲要講埋咩任務完成啊？嗰條友就係嗰啲人嚟嘅，即係基本上本身唔係好 Q 叻嘅，但係咧佢對自己嘅睇法咧就 inflate 咗，你明唔明啊？即係覺得自己哇屌，我又移到民，又屋企又有錢，有幾間樓收租，乜乜乜，又當小生意，係咪先？即係打跛腳， 衣食無憂啦。 係啦，打跛腳都唔拉西休嘅，咁。佢又覺得自己即係有啲空虛咁啊，咩同芒果佬做所謂嘅朋友咯，其實人哋當你臭死啫嘛，你都傻嘅，人哋芒果佬會真係當你朋友。 ATM 咯，人哋當 係啦，其實係啊，即係佢好似一個邪教教主咁，芒果佬就係其實而家佢根本上以前咧個台咧仲要擺個議員職位，咁啊仲要收斂啲，而家佢 cap 水可以完全唔收斂啊。照 cap 即系唔使报啊，系咪啊？ 乜差都唔报啦，梗系，因为你睇下，如果即系卡夫卡讲嘢咧，佢有一半系真嘅，其实一定啊。芒果佬佢肯定咧，佢就唔敢汇啲钱翻去香港嘅，一定系叫人带现金，咪好似嗰啲嗰啲餐馆仔啊，嗰啲老板咁咯，赚一万报七千，跟住三千咧就攞翻去香港，入落香港啲户口度，咁啊睇唔到咯。外国政府好多都系咁样噶，咁 啱 系。 咁芒果佬又系做同一类嘅嘢咯，因为芒果佬呢啲根本系视法纪如无物噶嘛，即系佢系，即系佢个人，即系交四十万税，即系戆鸠嘅，即系我老实讲，但系。即係佢如果可以唔交嗰四十萬，佢一定會想辦法唔交咯。但係佢又唔想，但係佢又唔想將嗰啲錢，即係其實錢擺咗落去嗰啲佢支持嘅組織裏面，譬如普羅都係噶。其實如果佢將普羅由有限公司變成一個 charity 嘅話，咁佢其實可以將大部分嘅錢捐曬俾個慈善基金喎，普羅慈善基金。但係芒果佬都冇咁做噶。一芒果佬就係， 但係政府會唔會俾佢咁做啊？ 其實一定可以嘅，因為你教育啫嘛，教育基金係一定可以㗎。因為佢話普羅係學校嚟㗎嘛，雖然冇課程，乜查課程都冇，但係佢個 aim 係做學校啊嘛，叫普羅學社啊嘛。以前嗰間就算匯智間公司都叫普羅學社㗎。咁其實就係要為咗辦學。而生存嘅團體，辦學生存咪可以咩咯？咪可以慈善咯？不過芒果佬都冇咁做，因為芒果佬根本就唔一定要啲數目唔清。點解呢？因為數目唔清先可以上下其手嘛。如果數目清楚分明嘅話，佢係冇機會 cap 到水嘅。你明唔明啊？ 明 即係佢可以攞一萬蚊加紙去以德道外圍佬度落馬攬。但如果你喺一個慈善機構嗰度，佢就冇可能攞慈善機構嗰啲錢，因為有監管啊嘛，冇可能攞慈善機構嗰啲錢去落馬攬啊嘛，係咪先？ 好， 即係佢喺義德道幫襯外圍佬，邊個我哋都查到噶，即係唔好講啊！如果係話真嘅，唔係講笑噶，呢單嘢係真噶。即係唔係淨係我講啊？呢單嘢我都查證過啊，核實過啊。 咁啊系，芒果佬咧就唔知道我哋咁多针嘅，包括佢嗰啲好有头有面啲信徒咧都唔知道我哋咁多针嘅，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咧都系有办好多办法嘅，其实佢嗰啲嘢包括好多香港媒体都唔够我哋知得多嘅，系嘛？ 咁其实因为我哋始终都喺佢哋周边嘅组织系识得啲人啊，咁有啲人都好不耻佢嘅所作所为啊。咁佢有啲人佢唔會表露身份㗎。佢芒果佬面前我仲係你信徒囉，要入錢咪一百幾千咁入囉。如果唔係㗎。 係啦。 即係 餐飯啫，有時候都係。 係囉，即係你要畀錢咪當畀黑錢囉，你明唔明啊？我哋咪可以知道裏面嘅消息。喂，點解仲咁嘈嘅？ 咩聲？ 唔知喎。 試下今次啊。 要去返室內先掂喎。你Tony返返嚟喎。 是翻咗嚟。 哇 ,Tony, 入场 突然间咁大声。 好大声。 咩入場啊？ 唔係你而家突然之間突入啊嘛，突入嚟呢個第二節啊嘛。 哦，係啊，啱啱咪沖個涼。 好，我哋頭先就講到阿芒果佬啲吸水方法啊，即係叫人帶錢啊，喺海外帶翻嚟啊，即係外國啲 citizen 帶香港冇咁多 limited 噶嘛，咁我哋就講阿芒果佬幾精咯，即係叫啲人帶錢入嚟，唔係要報曬税咁樣帶錢， 係， 帶現金啊，仲叫人哋即係攬住成皮嘢家子咁樣。系，总之 即系成60,000蚊港币咯，系嘛？有冇？ 5萬幾啊？差唔多六万啦，5萬幾啊？ 嗯，差唔多6万一对六而家。 一对六咩？而家又升咗咩？ 系嘛？一对六，我唔系我。 澳币同加纸差唔多，好似 澳币同加纸一对一嚟嘅。 澳币同加纸差唔多啊嘛。 加纸澳纸好似冇6蚊，我 check 下先。 啱啱破咗少少有啊，啱破咗少少有。 5.94，都差唔多6蚊啦，系你啱，你啱。 差唔多，大家差唔多。 冇错， 继续。 嗯，点啊？呢个而家呢节都系讲紧芒果佬系嘛？ 系啊。 其实都可以转下话题嘅，因为我惊大家 喺度转话题， 系嘛？ 讲下芒果佬都闷啊，其实真即系好多人都 系啊， 系听到。 因为而家佢都系点讲啊？有临濒死状态啦，唔系即系讲政治能量，佢仲有。唔可以唔承認佢仲有，因為仲有啲頭先我哋都講過，仲有啲大學嗰啲咩，因為而家嗰啲學生會全部都係本土裝嚟啊嘛， 本土裝， 好多人請佢演講啊嘛，佢自己都講噶， 係，即係佢仲有機會係滲多學，即係嗰個喺學界滲多一兩年咧，估計之後咧就未必有啦，因為咧你有冇議員做，你嘅曝光淨係靠個網台，咁講真，而家網台百花齊放，佢亦都唔係最高收視嗰一批，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影響力會越嚟越低啦。咁講佢唔係唔可以唔係話唔得嘅，不過咧，我諗講埋依兩三集咧，即係我諗最多講多一兩集咧，佢已經係收皮冇人聽噶啦。啊，除非佢又爆啲嘢出嚟，啱爆出嚟啊，又可能又爬灰又剩，咁可能有人聽嘅精彩話題。如果唔係，我哋冇有其他嘢。 紅色新聞咯， 係啊，等佢有新嘢先啦。 係啦，咁我哋轉個話題啦，轉個話題啦。 系啊，唔系啊，我想你哋讲下咧，譬如海，你哋以即系，因为你本身都系香港人啦，即系海外香港人啦。 唔系啊， 系冇错， 我唔系。 哦，你唔系啊，即系可能系有，可能喺香港过去或者屋企点样啦。因为咧，海外人睇翻香港或者香港睇海外咧，其实唔同噶、哦。即系好多时咧，尤其是最近啲传媒系咁做香港冇得救啦， 好似世界末日啦。 世界末日要移民，咁老实讲啊，你话移民而去海外，人哋真系会，你尤其是去英国啊、美国啊，人哋真系当你系美国人、英国人咩？英国人仲衰，美国人都好少少，因为本身移民国家系咪？ 嗯， 即系你哋以呢个海外华人嗰个角度去睇翻呢啲事啊，即系你哋讲下系，即系华人，你哋黄面孔，讲真，一出到嚟，你就算澳洲都好啦，唔多唔少都有人歧视嘅啦，或者啲白鬼都。都唔系话当你自己人啦，系嘛？ 哦，咁梗系歧视实有啊，歧视实有。咁啊， 一定有。 阿真 B C 佢直情系即系有三个国籍啦。咁佢答出嚟都系歧视佢，因为佢 系啊，我仲系有西人血统添，仲系有西人血统，但系点讲咧？佢哋即系澳洲人咧，就。雖然英國係佢嘅祖，即係前宗主國， 前宗主國。 嗱，但係咁嘅，即係嗱呢代嘅澳洲人咧，即係好多係十磅前，即係英國買十磅前嘅船飛過嚟澳洲揾食嘅，就係、是、二戰之後嘅，我哋叫 ten pound ticket， 包括我嘅祖母都係咁樣嘅。之後咧，嗰啲澳洲人咧就叫。咁樣過嚟嘅英國人咧叫 Pom 或者叫 Pommy， 之後咧嗰啲澳洲本地人咧，即係同啲英國佬移民喺個嗰啲酒吧咧，如果嘈嘅話咧，佢哋就會同佢哋講，佢哋就會同佢哋講話 ，I will give you ten pounds， you can go back to United Kingdom， 即係佢話嗱，我俾翻十磅你，你翻嚟英國啦，唔好嚟澳洲咁嘅意思咯。所以咧，其實咧，本土化咗嘅澳洲人咧，係唔係咁中英國人嘅？ 同埋覺得佢哋都係過嚟揾食啦，過嚟搶資源，即係好似啲本土派咁搶資源、搶學位、搶福利，就係咁樣咯。同埋我諗在座兩位兄弟都知道，佢哋係紐西蘭人，其實咧澳洲嘅白人咧都係睇唔起紐西蘭嘅白人嘅。如果過嚟揾食嘅話，因為佢哋覺得系啦，系啦，社长更加有心感受啦，社长可以讲下呢个点啊。 咁其实即系呢啲系好正常啊，排外嘅心态好正常，因为你个人咧，即系人咧本身咧，对外来嘅新事物咧都有少少抗拒，尤其是你自己本身系一个比较多文人嘅 culture， 即系好似啲香港人咁样，佢唔中意大陆人，因为香港其实差唔多全 Q 部都系即系。香港出世嘅人嚟噶嘛，即系到而家都系啦。咁佢见到啲大陆出世或者新移民嗰啲，咁讲广东话唔正，咁当然会即系口音唔同，已经会有歧视啦。你唔好讲肤色啊，即系其实 系 全世界都会有呢样嘢嘅。咁你如果因为香港多大陆人，即系有好多人移民咧，就系、是、香港多大陆人，佢唔中意。咁有另外一啲人咧，就係、是香港經濟，即係香港經濟 OK， 但係政治氣候唔得，咪咁樣移民。其實好戇居嘅呢啲諗法，因為 其實係 即係我認為 所謂所謂嗰種咩政治不穩，其實香港有幾咁不穩咧，我都唔係好明。 係啊係啊，我真係 如果你要講不穩嘅話，譬如你比起敍利亞阿富汗啦、啊， 我 咁香港就穩定到和平到咩咁啦嚇？你點睇？ 係 啊，我咁睇啊，因為我係我先兩日先同個 Auntie 講起，佢話佢個侄女就特登要即係佢舉家回流啦，喺香港揾得好勁嘅，有幾間屋嘅咩跑馬地嗰啲有嘅有嘅，佢都話要回流啊，回流喺度買咗幾間屋新近，又喺香港賣咗。佢話我唔想個仔留喺香港讀書， 翻加拿大你指係咪佢？ 翻加拿大，佢原本係喺加拿大讀書畢咗業，回翻香港，而家係第二次回流。依、這個係我聽到第三個、第二個有依個 case 嘅人咯，即係佢哋係。覺得如果再留在香港，我你是本地人的話，你根本冇法上啊嘛，所以佢咪先至佢寧願過嚟依度。依度多倫多咧，你話冇歧視呃你啊？嗱、啊，新近有三單啦、啊，第一單就話有個跛白婆走咗去唐人超市，咁啊問長問短。咁人哋嗰啲唐人超市就係啲福建幫開嘅，咁啊梗係唔理你啦，覺得你文吉，咁啊話你，然之後突然間就鬧你唔識英文啊，你翻你哋翻歸翻大陸，唔好留喺度啦咁啦。第二單就係話有兩個老華人夫婦住咗喺加拿大品，俾人狂投訴。但系嗰度全部都鬼佬嚟嘅，又话医生、律师啊、退休教授，俾人狂投诉，要俾人赶走。啊，个业主要赶佢，佢死都唔肯，我打官司。咁 有咩理由赶佢走咧？系咯，咩理由？ 点解要赶佢走？个业主就话佢哋两个威胁，令到其他租客感到好唔 comfortable。 唔系啩？ 系啊，屈 点威？ 有时系夹硬屈嘅呢啲。即系 硬屈噶， 即系我自己亲身体验啊！因为我咧早前咧上个月咧我就去咗搵阿家灿生，咁咧我入境咧差啲都入唔到境，佢竟然咧即系可以，即系其实咧加拿大咧就好扑街嘅，我觉得佢咧就真系啊，即系我讲真的，我成日都周围去嘅。我出入美國啊、澳洲啊、香港啊、台灣啊、韓國啊、日本啊，都唔會有問題嘅、啊，即係都未試過有問題。喺、但係加拿大就有啦，佢就又收咗我手機啊，睇查我哋編輯部裏面嗰啲機密啊，跟住 哇佢啊， 亂啊，真係㗎，嗰個鬼婆佢唔識啊嘛，咁咪揾個唐人嗰啲咯，咁。其實冇嘢 check 到啊！你 check 唔到，我有兩部手機噶嘛。第一，第二就係、是、你 check 到又點咧？我可以即係我係我唔可以 assume right 咁入嚟，但係我嘅所在國同即係我而家所居住嘅國家，我嘅國籍 係可以嗰、那個 passport 係可以免簽證入加拿大90日噶嘛。 嗯， 咁，咁佢如果即系唔安娜呢啲嘢，咁加拿大其實好 Q 戰甲咯，呢、這個咁嘅國家。 加拿大係我講接統嘅一句，加拿大嘅白人社會基本上係為善，佢哋用個方法咧，就係話佢嗱我就好豬，佢咧就會分成白人就叫主流，你其他嗰啲叫少數族裔。咁我好尊重你少數族，我好尊敬你少數族裔噶。你喺度生活啦，咁咧，但係當你想打入白人主流嗰陣咧，佢就俾面色你睇。 嗱、啊，咁我睇 甚至打唔入啊！ 我讲啲数据啦，其实加拿大、即系非白人嘅数量系唔超过全国人口嘅两成，即系成个国家嚟计。喺美国、非白人系占咗。 哎，今天我冇打，以前你话该过来掉。我一直都问我系咯，系咪 先啦？哇，边个喺后边？ 哦，哎、我阿妈入咗嚟， 个电话嚟嘅， 电话。 Anyway， 咁 继续啦， 咁啊讲翻嗰个 收得咁好嘅吓，竟然吓， 唔知 好清啊， 系你等阵啊，喂你唔好入嚟啦， 你都有啲人掉啦， 咁美国嗰、那个少数族裔嘅人口差唔多有三成，我谂多过三成应该，咁澳洲咧又系少过一成嘅。即其實白人是有九成的，咁你去到紐西蘭呢啲咁嘅地方，佢就有三成幾，三成幾係非白人。咁你睇下即係個社會個結構咯。即係你如果係，即係我認為啦，如果你喺一啲白人主體嘅地方，你要發圍好 Q 難嘅，即係機會唔輪到你。即係你有機會可能就係打份工，即係唯一嘅機會。即係如果你要發圍。 或者做啲小生意，系白人做唔到嘅小生意。 系啦，咁就 OK。但系如果你 即系你要喺翻你自己社区度做咧，你就有机会咯。好似唐， 你做翻啲 Chinese takeaway 咁啊。 或者串联白人同唐人之间嗰啲咁嘅 agent 小生意，你就可以。但系如果你系好主流嘅，真系几困难。即系你谂下澳洲。做到最高，我諗得 Penny Wong 啫，佢都得半個白人嘅啫，即係佢阿媽都係白人，佢老豆係馬來西亞嘅客家人啫，佢已經係澳洲最得最高嘅官啦。當時咁其他真係我真係諗唔到有咩人高過佢咯。 不過佢又即係你好勁啊！呢、這個 Penny Wong， 即係下次揾可以揾一日講下佢，因為佢又係一個即係佢係少數族裔裏面再少數，因為佢係基婆嚟嘅。即系同性恋，系啊，同性恋嘅，咁其实系好犀利嘅，因为佢系少数中嘅少数咯，所以 系， 即系呢个系几得意嘅 case， 所以下次有机会可以讲下。 我咁睇啊，系唐人比唐人咧喺经济上就可能会对加拿大啦吓，佢唐人嘅势力就只系限翻喺唐人，或者经济上会有影响力，但系政治上咧。或者甚至喺大公司，我留意到一样嘢就好衰。人哋你如果一个阿叉同埋一个唐人一齐要升咧，佢宁愿升一个阿叉嘅。 啱，系嘅，系嘅， 系好乞人憎。基本上喺白人社会，如果你话少数族裔排第一咧，就系、是、阿叉，然之后就咁啊黑鬼、阿叉、唐人咁样排落嚟嘅。 你咁样讲好似好歧视咁样喎，阿家产生你咁样讲，即系你都好叫歧视。 我觉得佢冇歧视嘅真系。 唔系佢讲事实啫，我讲其实即系个事实就系咁咯，即系个事实就系都系歧视。 呢、這个系系 系，所以我认为咧， 你见英国咧，喂，你见英国咧咁多恐袭，全部都系中东人做嘅，佢哋宁愿收中东人都唔收你唐人啦、啊。有几多唐人发动袭啊？全部都系中东人发动噶嘛。 系啊， 我记得，系啊，我记得我七八年前睇阿十九才子写过一篇嘢，佢话当年戴卓尔夫人啊唔识货啊，佢宁愿要呢个叉佬都唔要我哋中国人啊。嗱，如果佢要我哋香港人嘅 话，唔要 BNO 嗰啲人系嘛？ 我系咯，唔要 BNO， 唔要乜嘢？如果唔系，而家英国富有啦，唔会受恐袭啦。啊，佢哋唔识货，戴卓尔夫人啊，一生最错就系呢样嘢啦，即系讲类似嘅说话啦。 啱啊！而家英國所有恐襲都係由戴翠夫爾夫人造成嘅，唔係由啲難民造成嘅，係嘛？ 係啊，嗰段時間收嘅難民啦，即係嘅難民嘅二代。就中咗啲咁嘅毒，所以就發動恐襲。全部恐襲都係啲本土嘅人， 土生土長啊，個個都喺個當地出世嘅。 係啊，甚至乎有啲白人都參加埋恐襲嘅。 白人都有歸伊斯蘭教㗎，我哋澳洲都有一個正正宗宗白人，佢係參加咗 ISIS 㗎，即係 ISIS 㗎，即係佢帶埋兩個仔去啲嘛。佢係正正宗宗白人嚟噶， 黐線。 紐西蘭都有，紐西蘭嗰個白人又係白痴。喺战场度开 Twitter 嘅， 跟住咪炸咗佢咯，跟住美国佬炸咗佢啊，因为可以跟到噶嘛，因为你开 Twitter 就跟到噶啦，你喺边噶啦，咁咪炸 Q 咗佢咯。 我听过一句，有个韩国仔走咗去阿尔及利亚放炸弹啊嘛，好似喺加拿大过去，有个韩国仔加盟咗呢啲组织走去阿尔及利亚商场炸弹案啊嘛，屌！咁结果好似唔知俾人打死咗定咩，我唔清楚啦，唔系好记得。 佢呢啲咪又系即系受咗芒果佬嗰啲人嘅，即系类似芒果佬嗰类型嘅人嘅荼毒咯。佢咪觉得啊呢、這个世界现世系冇乜 欠咗佢。 現世欠咗佢，同埋現世係冇乜希望啊！即係呢個先係最乸可怕。即係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嗰啲政棍咧，都係 sell 呢樣嘢，就係話：，屌香港唔乸掂㗎啦，你即係冇機會㗎啦，香港即係不斷咁重複呢個 message， 就係香港唔掂。 唔止政棍啊，《蘋果日報》啊，《東方日報》啊，而家都講啲嘢㗎。 邪教嘅方式就散播一種好負面嘅 失敗主義 出嚟， 係 啦， 係啦，嗯。 喂，咁你讲下移民啦，即係呢，嗱，有啲人移民咗你有白人国家啦，咁可能难啲融入社会啦。咁如果移民去台湾或者大马呢，嗱，大马相对多啲华人啦，係咪马来近讲下大马情况啦。 你如果移民嚟大马呢，因为呢度嘅人口分布呢，构成六成几，接近七成啦。是主要是马来人来的。 啊、即是无裔是吗、意思叫他们叫无裔是吗 啱啱。华人人口呢只是占两成几咁上下啫。其他呢就是啲印度人啦同埋啲土著嘅朋友啦。所以呢喺呢度虽然话系好多感觉上好似同你哋香港好亲切咁，但系嚟到你撞口撞面，经常你都系会遇到马拉人啊，甚至其他人嘅华人，真系个入边会遇到两个咁上下啦。 系，即系十个遇到两个系华人啦，其他都系马拉啊、印度人啦。 所以你要学识讲马拉话。 马拉话系。 系。 啊，系咯，我想问下马来近啦。 是 关于宗教的问题，咁你都华人好少话信伊斯兰教，咁 系好。 我知道马来西亚有呢个宗教警察嘅，咁如果撞埋一齐会点？会即系譬如话你，譬如话你老婆着衫着得少少布嘅，佢哋会唔会瓜嘈嘅咧？会唔会拉咗你去嘅咧？ 咁又唔会嘅，因为嗰啲所谓规条， 净系规范伊斯兰。规范马来人， 规范呢个穆斯林啫。 非穆斯林，如果你个样生得比较接近马来西亚人，咁皮肤黑啲，咁会唔会点错相嘅咧？会唔会出现啲问题咧？ 咁好容易啫，睇下你身份证咪知咯。 我睇身份证有写咧，系信咩教咁样嘅。 并冇写明系咩宗教啦，但系会写你嘅族裔咯。 系， 同埋名都睇到啦。 啊，系名都睇到嘅， 即系其实 一睇你嘅， 佢就分等级咯，即系人分等级咯，系嘛？算唔算啊？ 都可以咁讲嘅， 因为我嘅理解咧，即系我都有好多马来西亚朋友，佢哋咧成日同我讲咧话，即系翻到去马来西亚咧，即系佢哋都系做二等公民嘅，即系佢哋喺马拉又即系譬如要做嗰啲叫咩啊？公務員又難啦、啊，即係其實基本上好少機會啦。咁啊，要做大公司又唔係容易、啊，即係始終都係即係好似咧點講咧？係一個佢自己，因為佢都係馬來西亞出世，佢自己出世嘅國家俾人歧視 即係有呢個感覺。嗯， 喂，大家，我哋嘅好似有少少超超地事，不如下一節啦，好嘛？ 好好 好，下一節翻嚟睇。好好好。